啊，十报庄严图也叫一真法界。啊，为什么叫一真？十法界里面，全是生灭相续的现象。啊，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。1600兆次的生命，十八界全是这样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完全像我们看电视、看电影，荧幕上是一个一个搅和在一起，让我们看到这东西。如果只有一张底片，这一张底片的速度是24分之1秒，我们有感觉。好像在荧幕上，一个闪光立刻就没有。有知道有一个闪光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？没看清楚，会是这个现象。如果是1600兆分之1，在你面前闪光，你感觉都没有，它太快了，你还没有感觉到，已经过去了。所以这叫什么？生灭的现象，生灭现象全是假的。那十报图呢？十报图没有生灭现象。啊，所以人是无量寿，寿命很长，永远年轻，他不老。啊，他是化身，没有生老病死。啊，那一边的现象，它不是波动现象。它是定的，它没有波动，所以没有波动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常住的，啊，树永远是绿的，啊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，看几十年、几千年、几万年也是这个样子，没变，人也没变，啊，永远是年轻，啊，无量寿命它年轻，为什么？它不用阿赖耶。所有现象阿赖耶在变，啊，这个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是阿赖耶，到极乐之界之后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这转世成智了，所以那个境界跟阿赖耶没关系了，脱离了。所以那个世界没有波动现象，没有波动现象就是自性现出来的，心性没有识别。啊，设法界庄严，它里头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在起变化。啊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阿赖耶，所以它没有变化。这个境界出现了，啊，这叫一真法界。可是，一真法界怎么来的？无时无明习气变现。啊，无时无明习气不碍事。啊，造成什么障碍？就造成回到自信的障碍。除这个之外，他什么障碍也没有。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它的作用跟十报图里面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啊，只是他回不到十报图。他对十报图很清楚，就是回不去。必须无明习气断尽，他就回到极宝土。无始无明习气断尽，就是妙觉如来。啊，他不是菩萨，他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这个时候， 十八图没有了。所以十八图感有生有灭，没有改变，它就不见了。现前的是什么？现前是常寂光，常寂光不生不灭。啊，进入常寂光了，三种现象自然消失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。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身体呢？身体就是跟常寂光融合成一体了。啊，心也融成一体了。全是光明。啊，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。无时不在。在我们这通通在。你就是见不到。为什么？它没有现象，你见不到。你能够见到是有现象的，啊，有现象的是从阿赖耶变现的，没有现象的不是从阿赖耶变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凡夫六根的能力只能缘阿赖耶，啊，非阿赖耶的你决定缘不到，啊，非阿赖耶的是自性。缘不到自信啊，缘到自信，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在初学佛的30-40年前都搞不清楚，对这个经注解怎么去研究它都还是一片模糊啊，搞不清楚啊，所以我们感谢佛菩萨了啊，能把寿命延长，延长什么好处？把这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深信才出现啊，真信真求往生，这个念头坚定了，不可能再改变了，什么力量都改变不了了，我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，对世间出世间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，这个是无量的欢喜啊，法喜充满从这来的，长生欢喜心也是从这来的啊，真的欢喜啊，这真是难思啊啊，这个东西所谓是宇宙的奥秘啊，把极乐世界也要搞清楚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殊胜特别，虽有四土，它四土融在一起，在极乐世界分不开，在其他的世界清清楚楚。啊，极乐世界什么？好像四杯水融在一起，调和在一起，一解是多，多解是一啊，生凡圣同居土也等于生方便土，生十八土，生极光土啊，除常寂光之外，下面这个三土啊，你简直没办法分辨。 实际光也常寂光呢，也是圆融在一起，我们不容易觉察它。这个三土融合在一起，一点分别都没有。所以偶耶他斯才示现教导我们，只求往生，只需念佛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处事待人接物，皆从真实心中做，往生品位自然高啊！操这个心干什么？操这个心就是妄想，就是杂念，就是障碍。这个念头也要放弃。那就是真心真愿。我真正念佛求生净土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遇到有缘，对众生有大利益，我们干，不是不干，干了怎么样？不放在心上，还是一下转念。如果做了放在心上，那就不是一下，那就成障碍了。再好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做了等于没有做。想都不去想它。这才符合经上所讲的一想转念了。中平往生的现象也是无比殊胜庄严，上品众生，西方三圣，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来迎接，持紫金台，上品金刚台，上身金刚台，中身紫金台。菩萨赞叹往生的人入心大乘，解第一义。是故我今来迎接汝。佛跟大众来迎接他，于千化佛一时受受。你看，佛来接人。多少佛一起来呀？千佛，通通是化身佛，每一个佛都伸出手来接引他，行者自见坐自见台，他自己看到，或掌叉手，赞叹诸佛，如一念起。寄生别国切保之中，速度快呀！立刻就往生了。十万亿佛国土，才动念头啊，人已经到了。这是神通自在。这就得阿弥陀佛的加持。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又上品下生者，行者名于宗师，阿弥陀佛及观音是指，于诸菩萨，前面上品众生，前佛，上品上生，无数化佛。终身千佛，下生五百佛。你看，于诸菩萨持金莲花，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。五百化佛，一时受手，赞言：“法子，如今清净，发无上道心，我来引入。”见此事实，这个往生的人见到了，皆自见自己做金莲花，坐在莲花里面，莲花就合起来了，随世尊后。这个世尊是阿弥陀佛，跟在阿弥陀佛后面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。这是下品往生，这个上品下生，在这个地方经文很清楚，这个里面差别的莲花不一样。上上品往生，金刚台；上中品往生，紫金台。上下品往生，金莲花。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来接引的佛，阿弥陀佛，跟无数化佛，这是上上品往生；上中品往生，千佛。跟着佛来接引，上品下生五百尊佛，这一些现象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功德成就，也是修行人自己信愿行功德成就之感。佛有因，感应道教现的这个现象，在三经里面，观经讲得最清楚。我们往生，善导大师说得非常好，三杯九品，皆为凡夫，不是为圣人。换一句话说，九品往生，我们自己都可以争取。 欧耶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教给我们这个意念，我们求生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。他是不是下下品？下下品就是上上品。为什么？他心清净了，心平等了，他没有好胜要争品位的念头了，这才是真正上上品啊！我还想有争位置，你那个争的念头还没断呢，你争不到啊，不争就上去了，一争就下来了。这是一个平常的道理啊，所以用不着竞争。佛对于修定还特别赞叹无增三昧，这个品位是最高啊！啊，所以上上即是下下了，下下即是上上了。我们今天看到念佛的老太婆，啊，一天我道完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那种人都是上上品往生，啊，上一次开立法师告诉我十际禅师有34个，我说那是宝啊，有这种宝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个地方不知道在哪。那是真修行人呐，那是大成就人呐，不是普通人呐。你不要小看他，啊，看他痴痴呆呆的，什么都不懂，上上之人，啊，对他要尊敬，啊，要赞叹，要向他学习。他心里没杂念，没妄想，就是一句佛号。我们比不上他，啊，自己一定要知道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